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了没有，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呢以阴到多云为主，由于云层的遮挡削弱了光照，气温呢比昨天有所回落，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假日出行。那今天下午呢是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70%。那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所好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饮用水的话题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家家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文东你好。 你好。 刚才我提出了这个人的赖以生存的三样物质啊，空气啊，食物和水啊，这是人是离不开的。 对， 尤其是水。有的时候这个食物呢，你可能几天不吃呢可能还行， 没问题啊。 这个没有空气没有水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 啊， 尤其是水。 尤其是水啊。所以呢，现在咱们在家里呢喝的这个自来水啊，当然了，你要说这个直饮的话呢，其实有些人呢像我们小时候都直饮啊，也没有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可能让 追求品质， 使自己呢可能更加的健康。 对对对， 在保证卫生安全的基础上更加的健康，所以很多人还是在家里呢老来运用一些呢这个水的处理设备，使这个水的质量更加好一些。 是是 啊，当然了，原来呢家里边可能会买一些饮水机啊，来这个通过这样的设备 桶装水 来喝这样的水。 对对， 但是后来发现呢它里边也有局限性啊。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家里边人口少，你这一桶水喝完了打开以后呢可能3-4天喝不完，实际上呢它里边的这个细菌可能就会生长 滋生了 啊，你一个星期喝不完呢跟着搁着，你就会觉得那个水的味道就不是特别好了。 对对对， 啊，所以现在好多家里边都不再用这个桶装水了。 没错没错 啊。所以有些人呢就说，那我这样吧，我什么都不用，我就把这个水呢给它烧开了啊，拿水壶烧开了完了再喝啊。所以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到说，烧开处理的这样的水喝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水的问题呢，主要讲的是就是说你水对水的需求呢，是从原始的比如说那个卫生到这个便捷，以及到追求品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就是说你喝它烧开以后喝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在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如果说是长期饮用，有可能因个人体质不同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不同的反应。所以说这个水烧开了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呢，这个水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刚才我也提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不同地方这个水质的不同呢，这个人的感觉呢，也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其实呢，这个水呢，我们还是要讲究一点啊，喝的讲究一点。比如说有些好水，平常朋友们在说的时候都说，哎呀，这水是甜的，其实也不是说是甜的啊，它就感觉水特别好喝。 对 啊，这就是处理过的水和不处理过的水呢，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刚才提到的啊，一些处理设备，比如说最早的这种超滤啊，用超滤，后来呢又用到这种所谓的反渗透。那么这两种呢，一个呢超滤来讲可能是不太够啊， 对， 另外呢反渗透呢又过了。 对， 使得我们喝这个水呢，里边的有益物质呢也没有了。 对， 这样呢，对于人类呢，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呢还受到一些影响啊。 对对对。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呢，现在所谓的钠滤技术就出现了。 对， 应该说比超滤呢更好，比反渗透呢，它更这个健康一些， 更健康， 更健康一些。 对对对。 那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钠滤是怎么回事，而且如果您家里要想喝达到钠滤以后的这样的水，我们怎么来做啊。好，那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吧，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当然了，我们开通了今天的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交流的话，比如说关于饮用水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提出问题我们来回答。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我还是邀请文东先生呢，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你是否为装修以后室内的甲醛等毒气超标而烦恼呢？说很多人呀，买房装修以后呢，一住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所以呢，为了您个人的生命和家人的健康，那装修材料一定要足够的谨慎认真啊。因为室内的甲醛广泛存在于室内装修当中，所以在挑选家装的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的选择好一点的，绝对不能够因为呢贪图便宜而购买的次品。那么这些钱不能够省，甲醛等有毒的这个气体啊，可以持续释放十数年啊，危害性是不能够忽视的。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说智能家居寻求老年市场的切入点。说社会老龄化的人口不断的增长，老年人呢占人口比例的上升，家居行业的老年人市场也在扩大啊，所以呢需要提高对于老年人的关注度。越发火热的这个智能家居呢，因其高科技啊，给老年人的一种距离感，并且呢市场上的严重缺乏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智能产品，导致老年人呢对于智能家居的接受度呢是普遍的比较低啊。那么智能家居是老化发展的这种呼声是越发的高涨，操作简便契合需求的智能家居产品的设计生产也应该是提上日程了。其实说到这儿，咱们不妨，因为您是做这个纯净水的哈，就是做这个水的这种处理的，那关于这种所谓的钠滤技术的水处理哈， 对， 它现在达到了智能化吗？或者说有这样的想法吗？ 现在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就是这种设备呢就非常的智能化。怎么讲呢，比如说你通过这个它这个机器上的一个 APP， 你可以完全掌握这个这个设备运行的情况，包括比如说简单到这个滤芯的这个这个使用状况，水质的情况，只要你在手机终端，你在什么地方你都能就是说的能够把它监控到，然后包括这个它这个对于那个一些安全性，比如说怕小孩胡乱摁那个按钮烫着，它这些都有一些相应一些控制的方法， 那实际上刚才您说的这些智能的手段啊，还是比较适用于年轻人，因为在手机上控制嘛，老年人肯定是不行的啊。 对对对对， 所以以后再设计啊，来这个出厂一些所谓含钠滤技术的这样的一些水处理设备啊，还是要考虑老年人的承受能力 啊，这点适老性还是挺重要的。 对对对， 嗯，来，咱们接下来再来看哈，说这个新材质助力家居业环保升级。那随着环保意识的普遍和科技的进步啊，很多行业呢都逐步向绿色化转型，家居行业呢也不例外。目前的家居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迫切阶段。那木材成本上升啊，环保标准更为严格，都迫使家居企业在原材料上的寻求新的一个突破口。业内人士就说了啊，说绿色发展呢已经成为了企业结构的一个调整转型的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嗯，所以都在追求这个绿色化啊，都在往绿色化转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这个最近我看那个好像电视上经常有一个广告， 嗯， 就是这个绿色建材，也是讲究这个，比如说没有甲醛呐、什么的、最近在那个电视上经常能看到 什么零甲醛之类的。 对对对， 您说能做到这种所谓的零甲醛吗？ 从板材来讲呢，它这个零甲醛呢，我不确定。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就是说的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说是完全做到零甲醛，根据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一些知识呢，可能是做不到， 很难做的。 哎，除非是纯粹的这个，就是原木，除非是这样。如果说是人工板材的话，应该讲就是说是很低的意思，不应该是完全没有。 所以说如果大家装修完了以后啊，您只要是用了板材啊， 对， 有些不是纯木，其实即便是纯木啊，有时候用上油漆啊或者怎么样也会有问题。 结合部的一些结合， 对， 可能也会用到一点 胶， 对，它都有问题。 所以就是说一定呢要注意这个甲醛的它的含量啊，当然说你追求那种所谓的零呢，有的时候也不太现实啊，但是的话呢高品质的建材啊，总的来讲还是 肯定是 好 的。对对对、 来，咱们再来看，说这个净水器20年发展下一个爆点在哪里？哎，这点是你的专业上了啊。说这个净水器啊，是现代家庭不可缺少的家电。随着全世界水质污染的不断影响啊，人们对于饮水安全的重视，净水器的新模式、新技术是层出不穷。那么净水器产业的市场价值和市场空间呢，也在不断的增长。那现在啊，净水器市场呢，做了一个全面深度的分析报告。这个报告当中呢，也显示说我国净水器现阶段的三大特点，一是发展空间广阔，二是机制不完善，三是供给不足。那么如何来改变这个现状啊，净水行业下一个爆点在哪里，这都是从业者要想的一些问题了。当然您就是做这个净水技术的哈，这个环保吧，在这点上呢您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说到这个市场空间这块儿，我们那个 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哈。 在13.5期间，13.5间到2020年，我们才能就是说的做到广大这个农村地区的这个都能够喝上那个安全的这个自来水。说明什么呢？现在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一个空缺。这还仅仅是满足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需求。那么当这个就是说的各方面就是说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可能还会有一个追求这个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现在可能是数量比较多， 对， 但是质量呢有待于提高， 对， 是吧？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净水器只要是上市能够出售的话，它在之前国家对它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监督和考证是吧，才能有各种的这种让它能够走向市场啊。 对，首先那个现在就是说这个市场这一块呢，因为这个中国呢比较大，然后厂家也繁多，但这里难免就会有一些良莠不齐啊。那么有一些那个小的厂家，他可能资质能力各方面欠缺，比如说像净水机，如果说它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卫生批文，这个水机是不能销售的，就等于是 这个批文是非常严格的是吧？ 对，它是为了保障这个饮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部门的一个措施，一个资质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呢，那你这个水机是不能销售的。 那市场上的各种品牌的这个饮水机也非常多，刚才您说了也是良莠不齐的哈。 对。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单从净水机来看， 我们简单的就是简单的方式呢，就是说一个是渠道， 嗯， 就是你在哪儿买这个东西， 对，在哪儿买的 啊、嗯？是路边小店，没有品牌的呢， 嗯， 还是说的比如说大的卖场，因为这些大型的卖场，或者说的好的这种网上的这个电商， 嗯 啊。那么他们对品质的控制这块呢，它是有一套程序在那控制、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第一个要注重这个渠道， 对 渠道、嗯、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有心你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比如说你中意的这个产品，可能它外观吸引你了，它宣传的它的功能吸引你了，那么你要是有这个兴趣呢，还可以研究一下它的这个厂家， 嗯， 对吧，各种资质，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网络很发达嘛，加上那个很多那个信息都公开，所以说你要想查证一个企业的这个资质啊，各方面还是相对还是很方便的，啊，所以说主要通过这两种来把握， 嗯， 那么再简单一点，那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大品牌，啊，那么大品牌呢，可能就是说的多少，就是说在这个保障上。肯定要就是说有一定的这种保障吧。 嗯嗯，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说这几点特别好啊，一就是说购买的渠道很重要啊，您是在路边摊啊小商小贩那儿买的三无产品、 嗯、 啊什么都没有的，还是说到那个大的卖场啊什么超市啊这些比较正规的地方买的东西，还是说在网上买的，这点很重要。另外你看上这个产品以后呢，最好对它的厂家呢有一定的了解， 对、 啊、因为现在都像刚才您说非常透明啊，您看一看那个厂家怎么样。另外呢，就是这个品牌，当然这个品牌和厂家都连在一起的啊。您查查厂家，查查品牌，口碑怎么样？ 资质 啊， 生产资质啊， 对， 各方面的。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买饮水机，其他买什么东西的话，都要形成啊这几个 环节。 对 对。 另外呢，还可以一个环节的，再看看大家的评论。 对 啊，这个评论其实很重 要。现在有个简单的，就是一个看网评情况。 对对对。 哎、 而且看网评的时候呢，您要形成一个规律哈、啊，找聪明点儿。就不要老看夸他的， 对对对 啊！我一般就是在网上买东西，我老看，我老 负面， 哎，我老看负面的， 对对对， 啊，就看到底有没有负面的呀，或者负面怎么说的？往往那个负面是真实的，当然也有说这个好像这个不是善意的竞争 恶意 啊，恶意的攻击的也有， 对对对对， 但是总体来讲，反正我发现，我如果要不买，我一看那个就是这负面特别多，我不买的话呢， 嗯、 最后、真的是对的。基本都是对的啊，当然这里面也有恶意竞争的这种成分，可能也不免有 所谓恶性竞争 啊，也不免有、啊，但是还是要看一下， 对 还要多看一下， 综合手段， 综合来看，所以渠道啊、厂家呀、啊、品牌啊、评论啊，咱们都看一下，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愿意在网络上买，其实而且在网上买的话呢，很多人还特别注意价钱。这点是挺害人的，因为呢，好多的那个网上啊，他那个审查也不是太够啊，监督也不是太够、 嗯， 有的时候你看的是同一个照片， 对 啊，但是价钱呢可以 千差万别 ，你说同一个东西价钱差好几百，差好几千，能是真的吗？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 嗯、 啊。好，来，咱们安居快讯呢就聊到这儿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先回答二毛的问题。他说这个我们家用的是活性炭滤水壶，说滤过的水啊、然后呢烧开以后再喝，说这个可以吗？有问题吗？说活性炭的水可以喝吗？实际上他就是想问说，活性炭滤过的水对人体有害吗？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活性炭是目前不管是超滤还是反渗透还是钠滤净水机里头的其中的一个过滤环节， 嗯， 这是就 是会用到这个技术， 这几种它会、嗯、都会用到这个环节， 嗯， 就是活性炭过滤， 嗯嗯， 活性炭过滤呢，它会对比如说过滤这个水里的一些大颗粒物质，甚至异味吸附异味，还有这个调节口感，它会有这些功效， 嗯 啊， 所以说一点问题没有。 当然现在很多的饮水机啊，它的过滤的技术呢是不一样的啊。有时候什么用了这个刚才您说的什么超滤啊，什么反渗透啊，钠滤啊，或者说这种活性炭啊，可能都用上了哈。但是呢它过滤出来这个水的质量呢也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讲的呢，就活性炭只是它其中一个环节。因为它每种这个水机它的核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滤芯。你比如说钠滤，钠滤机它就是它除了这个像刚才说那个活性炭，甚至还有 PP 棉，这些都有，但是它的核心部位是钠滤芯。 这个钠滤芯到底是什么芯啊？ 钠滤这就是一个 就一个技术是吧？ 对对对，一个单独一个独立的一个技术， 因为钠肯定是纳米了， 钠滤膜技术，对，钠滤膜技术。 这种钠滤芯的话，也要时常更换吗？ 所有的这个净水设备，包括空气净化设备的滤网，这个饮水净水机的这个滤芯，肯定是要定期更换的。 它具体多长时间更换也要看你的水质情况。 对，看您水质情况，看您那个就是水的这个用量情况。比如说刚才举例子，您说 我用的那个叫滤 水 杯啊，滤水壶。 滤水壶。假如说您每天拿那个要过滤个好几桶好几壶水，那比那个一天就弄一两壶水的，那肯定用的要费。 另外假如说我那个水呢质量特别差， 对， 那也是你可能一壶水的话呢，你相当于人家三四壶水的过滤量哈。所以但是像这种钠滤技术啊，它到什么时候应该换芯了，它有提示吗？ 对，它这个设备的显示屏上它会有，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联网以后，它会在终端提示您，到什么时候哪一级该那个更换了。它都有非常智能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有些朋友都在说了啊，说你们说这个钠滤的哈，这样的饮水的过滤技术呢还是他们挺感兴趣的哈。那现在市场上买的话呢还是挺多的啊，用这种技术的饮水机还是挺多的是吧？ 对对对，在那个卖场啊，还有包括电商都能看见， 都能看到。 对对对， 那就一个呢，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一个就是饮水机，另外就是说在你的那个管道上安一个这个东西是吧？ 目前来讲，您就说你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电商啊，在卖场，你就直接能看到它这个净水设备，咱们叫净水机嘛，那么这个净水机呢，就是它安装的形式是有两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需要安装在这个管道，这个所谓管道呢，它也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里厨房这个水盆下边，把主机安在里头，然后那个从那个水盆上接出一个这个出水管，一个水龙头，这就可以你直接这个屋里的人做饭呐，或者喝呀、泡茶呀、冲咖啡什么，你都可以直接用这个。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属于免安装的，免安装的就是说，没有上下水的这种条件下，这种地方呢也可以用这个净水机，只是说它附带有一个水箱， 就跟我那过滤壶似的。 哎，对，你就往那里加那个加水就行了。 对，加自来水，然后自己呢，就流下来了。就过滤出来，然后底下这个水 过滤出来以后，它里头有一个过滤好的叫净水箱。 对。 然后呢，有些带制冷的呢，还有一个冷，就是相当于一个冷却箱，就能给它夏天了，天热了，有人喜欢喝冰水，那可以给它那个。 可以加热吗？ 可以加热， 也有冷却的，也有加热的。 3秒钟就能达到这个，就是可以加热到这个，将近100度吧。 100度哈。 实际上咱们一般用的那个就是叫饮水机啊，装桶装水的那个饮水机，它那个温度说水烧开了，其实根本达不到，可能就是80几度，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的你就不能达到那个消毒的那个作用。 有些朋友问啊，说这种还用钠滤技术来制作这种所谓的这个净水机哈，它比其他的要贵吗？ 它也是分型号，有这个就是说的，也有那个就是说，就跟汽车一样，有这个高档的，几百万上千万的，那也有那个几万块， 但是这个净水机这块也是，也有高档的，比如说，一万以上这种，我说的是这种家用的啊，那么也可能也有这个一两千，甚至几百的也有，不一样， 对。它只是这个净水的技术是有所不同啊。 对对对， 在市面上呢，大家以后买净水器的话呢，要注意啊， 就是追求一个更健康， 更健康。 对， 最好是用这种钠滤技术处理的啊。 对对对， 当然了，这个如果您家里边已经啊装修完了， 是 有些人说我想用这种钠滤的技术，这还可以吗？还可以用吗？ 没有问题， 没问题哈。 现在所有的就是不管是什么。什么原理的净水机，就安装来讲，你装修前和装修后都可以安装，装修前呢，只不过就是说，你能把这个位置，放到一个你更理想的一个地方，那装修后呢，就是已经装修好了，你要再想装这个净水机，也同样可以装，没有什么限制，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直饮水的事儿哈。 对， 当然现在呢，很多家里边呢，对于这个自来水呢，还不能够这个成为一个直饮水哈，都想这个给它处理一下。当然，一个呢是让它也更加的健康， 对对对。 另外呢，可能味道也更好一些，因此呢，希望呢有这个品质更好的这个水呢，自己能够饮到啊。 对， 老人呢，孩子啊，其实都是要注意的， 特殊人群 都。都是要注意的，因此家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改变水的状况的这样的一些设备 需求。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采用了钠滤技术的这种对于饮水啊改变它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也都查一查啊，因为现在呢还有这种技术的一些这个机器啊品牌啊真的是非常多。在这里提醒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慎重啊。买它的时候呢，渠道啊在哪买的，另外什么厂家什么品牌，甚至大家对它的这种评论都要去认真看一下啊。因为这个饮水机，说句真心话，你买完以后它处理完了以后，这个水要直接喝的， 没错， 直接进到你体内的，所以你真的不要怕麻烦，好好去选择，千万不要打眼了。 没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佳佳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城市文化范儿。 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鲜芋仙海参团购节，15块钱吃进口野生海参。有人说贵了， 海参不就是海鲜吗？吃鱼吃虾也一样啊。再说这泡发海参也不简单，真没时间去折腾。 也有人说便宜， 前两天跟朋友聚会，一人一盅海参小米粥都要98块钱，自己做那不得吃6-7回呀。 大家的问题都好接地气呀，说的也都是心里话。确实海参是属于食材，但它又不是普通的食材，除了低脂肪高蛋白，含有多种的矿物质营养元素之外，普通食材能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吗？能含有海参粘多糖吗？能含有人参皂带吗？ 不能。 在国外海参素都要大几百上千元一瓶，但我建议您，药补不如食补，实在天然的食材比吃一把药材更健康。没错，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每一根都是在深海里生活了多年以上的野生海参。海底弱肉强食的竞争，岩石的摩擦以及多次的休眠期，使得每一根鲜芋仙的海参啊，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每盒200克40多头的进口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今天